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89集《受伤》一。沈妙在夜里点起一盏灯，想将白日里沈秋送过来的书收拾一下。沈秋总觉得他喜欢看书，这些日子又想着他即将嫁人，又托人寻了好些孤本。这些孤本有的记载着一些前朝大事，有的却是一些风花雪月的画本子。沈妙打算将画本子挑出来送给罗檀和冯安宁，那些前朝的书籍倒是可以留着，也许日后还能用得上。正收拾着的时候，却突然听见窗户外头有动静。他夜里不习惯人伺候着，平日里惊蛰和谷雨也退得早，这一会儿是断然不会出现的。抬眼看向窗户，又并没有人，思忖一下，沈妙便打开门走到院子中看。他倒是不惧怕是坏人，毕竟这院子里还有一个丛阳，真是坏人，丛阳早就出手了。哪知方走到院子里，就看见树下站着一人。他愣了一下，提着灯笼上前两步，赫然发现正是谢景行。谢景行没有穿他的紫色长袍，反而是换了一身黑衣服。他紫衣的时候是卓氏贵公子，穿黑衣的时候平白就多了几分冷寒肃杀的气息，只是面上挂着的懒洋洋笑意一如既往，看着沈妙径自上前。沈妙觉得谢景行有些不对劲，却也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。他在谢景行身边站定，问道：怎么站在这儿？若是从前，谢景行只怕早就不请自来的登堂入室，到他房中喝茶了。谢景行勾起唇一笑，沈妙还没有来得及说话，谢景行突然就朝他一头栽来。沈妙下意识地扶住他，却摸到他背后湿漉漉的一大块，就着手边的微弱灯笼光一看，却是大片大片的血迹，触目惊心。因着冬日里头外头太冷，嗅觉都不甚灵敏，而谢景行倒在他身上的时候，方才闻见有浓重的血腥味。 丛阳， 沈妙小声唤道。周围并没有人应答，丛阳似乎不在。沈妙心里有些着急，眼下这种令人焦急的时刻，偏偏这时候丛阳消失了。他不敢惊动旁人，谢景行不知道是从哪里滚了一身伤回来。他半拖半抱着将谢景行弄回自己屋中，让谢景行睡在他的榻上，就想去请个大夫过来。他正要离开，谢景行却似乎清醒了一瞬，说道： 不要叫人。 沈妙愣了一下，又在他身边蹲下来，问道： 你的伤怎么办？ 谢景行费力地从怀中摸出一个药瓶样的东西，还未等沈妙继续追问，又昏了过去。沈妙在短短一瞬间做了决定，屋中还有些热水，那是夜里让他洗手用的。他将热水端过来，找了一方干净的手帕用水沾湿，犹豫了一下，才慢慢地解开谢景行的衣襟。灯火下，年轻男人的身体身材匀称修长，似乎蕴藏着力量。沈妙莫名的有些脸上发烫，他尽量让自己动作快些。谢景行的衣服上却是沾了大片大片的血，凝固的血沾着皮肉，在外头被冷风一刮，几乎和整个人都融为一体。沈妙每扯一下，谢景行就要微微蹙眉头，似乎昏迷中都觉得不适。无奈，沈妙便也只得寻了一把银色剪子，拿火烧了烧，就小心翼翼地替他剪开衣服。 沈妙不是没有见过男子的身体，就拿傅明的来说，便也见过许多回了。不过这和面对谢锦行又不一样，尤其是眼下为了保护谢锦行，他连惊蛰谷雨都没叫，独自一人扒着谢锦行的衣服，难免有些尴尬。不过很快呢，他面上的尴尬就散去，取而代之的是凝重的神情。谢锦行的身上有许多刀伤，这些刀伤都不太深，但横七竖八的也有许多。虽然都不致命，但沈妙也晓得，这么多刀伤，光是流血就能将人流干了。当下也不敢含糊，立刻用帕子沾着热水，替谢锦行一点点擦干周围的血迹，又将那药瓶里的药粉拿出来撒上。找了半天，找不到干净的布条，沈妙只得将自己新做的一条束胸的布条拿出来，给谢锦行包扎上伤口。沈妙自己没有给人包扎过，不过是从前见过沈秋的小兵们是这样做的，便也依葫芦画瓢。虽然是有些丑了，到底血是止住了。他又从柜子里找出几颗补气血的药丸，那还是罗坦给他买的，说女子月事来的时候气色不好，吃这个可以有好气色。虽然谢锦行不是月事来了，不过也流了不少血，这个也应当能补一补的。沈妙将药丸捣碎，又拿热水泡开，才喂给谢锦行喝下。忙完这一切，夜色深沉如化不开的浓雾，外头连牲畜的呓语也听不到了。谢锦行半裸着上身躺倒在他的床上，身上里三层外三层的包着沈妙的束胸布，怎么看怎么怪。沈妙抽了抽嘴角，打算将谢锦行翻个身，顺便再检查检查他身上还有没有别的伤口。谢锦行的衣裳湿了大块，裤子却是干爽的，因此沈妙也没有怀疑他只是腰腹部和背部受了伤。他翻动谢锦行的时候，无意间手却碰到了谢锦行的大腿处，沈妙如被火灼伤了一般，正要缩回手，却又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。手下的皮肤坚硬，并不如其他的未曾受伤的皮肤那样细腻，反倒像是结了一层厚厚的痂一样。他心中一动，下意识地慢慢掀开谢锦行的长裤，却见谢锦行小腹深处正往里蔓延着一道可怕的伤疤。这和之前谢锦行今日新添的那些横七竖八的伤疤不一样，今日那些伤疤虽然多，却并不深，因此也并不致命，而眼下这一条却曲曲折折，伤痕颜色很重，显然已经是过去的老伤口了。可是经过这么久还有这么深的痕迹，足可见当初受伤时候深可见骨，触目惊心。谢锦行在鸣旗的时候可没有听说受什么伤啊，莫非是在大梁受的伤？沈妙心中狐疑，却发现还有别的伤口，大大小小的伤口每一道都深可见骨，虽然伤口已经愈合，却也让人心中不由的诧异，这样多的生死劫，谢锦行是如何度过的？他未曾发现自己已经摸到了谢锦行的腿部，还要往下摸，床上的人却闷哼一声，一下攥住他的手腕。沈妙的脸腾的一下烧得绯红，还以为谢锦行醒了，误会他在吃豆腐，下意识的就去看谢锦行，却见谢锦行紧紧蹙着眉，抿着唇，双眼却未曾睁开，似乎还未醒来。沈妙心中舒了一口气，虽然对那些伤疤还有疑问，却也不敢往下摸了。谢锦行上头的衣裳都被他搅碎了， 沈妙又只得拿了一件自己做大了的衣裳给谢景行穿上，给他捂得严严实实。他夜里谢景行伤口未好而发热，就搬了个凳子坐在榻前守着，什么时候睡着的也不知道。晨光熹微，鸡叫顿起，沈妙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睡在了榻上，身上盖着厚厚的被褥。他分明记得昨夜是自己坐在榻前守着谢景行的，却没有料到自己中途竟然睡着了。大约是累极了，所以睡得连被人移到别的地方都不知道。他下意识地一骨碌翻起身，见屋中空空如也，并没有谢景行的身影，愣了一愣，就听见从身后传来喊笑的声音。 找我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